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咱们这个放眼全世界的目的地当中，有很多国家还是很神秘，且有很多我们去探究的部分的， 对 不对？ 很有文化。 对，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印度， 哎， 是吧？因为为什么？ 首当其冲嘛。 首先说它，因为今天咱们分享这个地方就是印度哈。 是的。 你看我们的道道呢，也是博览群书啊。 啊，各大小人书，各种文艺。 对，这个青春什么的啊。 嗯。 你觉得印度如果就是说有节目采访，你看道道作为一个著名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哈，对印度有什么印象？你会给他出几个什么关键词？比如说。 比如说印度，我觉得第一就是神秘。 神秘。 对。 嗯。 然后第二呢，它是色彩。 色彩 对， 嗯， 然后第三个呢，可能就是牛羊成群， 就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牛羊成群的国家。 对对对，真的是。 今天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小雨去他待过了，还三个月。 哇，这个简直了！我觉得他都可以写本书。 那个，问一下，三个月是不是一个季度？ 啊，是啊，一个季度啊。 一个季度的地方，小雨，欢迎旅行达人小雨。 大家好。见面啦！ 哎呀，开心开心啊！ 是的， 问一下小雨啊，一般你就一位超级的这个旅行达人，一般都有比如邀请啊，比如带着一些工作去。这三个月应该是完全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的一趟旅程 啊。对的，这三个月就是放飞之旅了。 我的天！ 为什么呢？你当时为什么会选印度 啊？这是一个很悠长的故事。其实也还比较简单，就是很直接。我。就是很早以前看见过一本国家地理的杂志，然后它的那个风图是印度的某个城市的一张图片，然后就深深的被吸引了。这个城市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是印度的蓝色之城。 蓝色之城， 对，被那张照片吸引了，所以就一直有一个想去印度看看的小火苗。 那个图片呈现给你什么样子？那张图片上， 当时其实我没有看任何介绍，就是图片下面的图片故事和简。然后我就看见一片蓝色的城，然后特别好看。我其实当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旅行经验，一直以为那个就是地中海的那个城市，蓝色的那些城市，小城或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小城。然后当时后来看了那个小字的简介，说哎，原来印度也有那么美的地方，然后就被种草了。 种草了， 是吧？ 对， 嗯，这看来大家对印度的固有印象都不是说什么特别美的， 彩色的， 对的，对的，对的。 这个草什么时候拔的？ 啊、这个草是2015年的时候拔的， 三年之前。 对，三年之前。 你这趟3个月的行程，让你这个心中开出了花园般的美丽吗？ 对，是的，就是印度的色彩非常丰富，然后真的是改变了一如既往对印度的一个认知。 刚刚你说色彩 ， 嗯， 对，除了蓝色，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颜色？ 很多的颜色，而且是那种特别亮丽鲜艳的颜色， 是吧？ 嗯， 有什么样的色彩？ 比如说橘黄色也是一个特别主的色调，然后浅各种蓝色、浅蓝色，就是蓝色系的，然后看着心情澎湃的那种。 是的， 然后还有粉色， 哦，哎，对，我喜欢粉色， 对，特别好看的粉色，然后还有还有什么绿色的黄的对、黄色的、 都是生命当中非常漂亮的颜色， 对，特别生机勃勃，看上去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些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吗？ 是是，都有了、 对，都有了。 反正3个月的行程，我们今天好好分享你这3个月的感觉哈。因为季度嘛，比如说一个季度，这个是哪几个月？几月呢？大概是？ 我是大概咱们这边的春节2月之后、然后差不多3月初的时候出发的， 3、4、5， 然后3、4、53个月在那边。 嗯、 但是一般来说5月份的时候，在印度已经相当的热了， 相当热， 已经进入了淡季。基本上平均温度在47、8，然后有的时候会达到50度。 47、8， 我的妈呀， 当时在最后那一段时间，在印度基本上是出门就是浑身冒汗，就刚刚一出门就是一身水。 哎呦我的天！那这3个月是你自己吗？还是跟别人？ 也是约了几个小伙伴，但也不是一直同行， 对呀、 3个月 太长了， 可能会路上再换其他的小伙伴，会遇上的、 会不同的结伴而行， 对对对对。 这3个月在印度这个国家度过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居住，然后溜达，然后就这样吗？还是在一个城市待的？还是几个城市？ 对，是也会有很多个城市。先开始呢，然后就是会前半段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一个地方待个2、3天就最多了。到后来就是时间太长了，也累了。然后可能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可能待一个星期， 待下去， 然后就变成。有点像变成当地人居住的那种感觉了。 远方的家啊、远方的家系列， 对， 3个月 远方的家。既然3个月的时间哈，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我们小雨的行程哈。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跟道道，如果我俩都没有去过印度的话，因为你一个先是选择待2、3天，然后呢觉得印象好的待一个礼拜甚至更久的时间哈，几座城市你觉得待的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还想再去感受，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推荐？ 有的。 哪个？ 如果说先是推荐你们两个呢？我觉得还是推荐孟买这个地方。 不是首都， 但是如果说要让一个外国人来说中国的话，可能会认为上海也可能是个首都。就是是这样的对比。德里是印度的首都，那德里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中国的北京，它是一个政治首府。然后孟买呢就相当于上海，它 很现代化， 对，它很现代化，很西化， 经济中心， 对，经济中心，文化也算是一个文化中心，它会也很洋气，就是会有一些中西印度和西方结合的一些文化色彩 的 撞击，然后那边会有一些艺术展，然后也会有就是夜生活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白天很热闹，晚上也很狂 野，对，晚上真的很热闹。我当时住在那个泰姬玛哈陵酒店旁边的一个家庭也不算家庭，他那个是就是他那个中文名字叫旧式军旅馆，对，它是一个军营改造的，然后它整个的一个就包括现在接待客人也是一个军事化的管理，它就是有门禁，很严格的门禁，就。这个倒没有，这个 没有， 但是 它 的啊，对对对，是有的有的， 是吧？ 它有门禁，没有熄灯倒是，但是它12点是会关大门的。它是一个老的很老很老的建筑，在印度你会花很便宜的价格住到一个差不多百年的一个 老 建筑里。对，它现在还是会有的时候会接待一些军区过来，可能有用餐的一些。 哇，它还有功能性呢。 对对对，然后你住在那里，就是它一是它那样的管理是很干净的， 哦、 然后二是它那边有门禁，还有管理都是军事化管理和、 嗯、 所以都肯定很安全。 嗯， 然后有一次我是去买水，都是12点过了15分了、 嗯、 然后就是你知道印度那么热，没有水肯定不行， 是是， 所以一定要去买、 嗯、 还好那个门就是开门的大爷还没睡、 哦、 然后偷偷的给我开了个门，说你快去买，给你5分钟时间。 哇， 对，然后 温暖、嗯、 对对对，然后就买了。但是我记得有其他邻居的小伙伴，一个外国的，他们可能夜生活比较丰富、 啊、 可能回来太晚了、 啊、 真的就是在门口睡了一晚上， 拒之门外。 对 哇，对，我们是有原则的，不能随便让你 去，该是钱的你过来吧 哎呀，那不行， 这是有原则性的。 对对对， 刚刚我们小雨说到水、饮用水的问题， 对， 好多说就是在印度啊，就是不能随便喝水哈，会有这个顾虑。 有，开始会有、 嗯。 其实呢，到后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在当，就是最后不变成旅居的生活了。 对呀、 啊，最后也是也犯懒了，懒得出去买水了， 没事， 最后就 自己烧， 自己烧水，买了冰水壶、 哦、 烧他当地自来水的、 哦、 接出来的那个水、 啊， 其实也好。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在印度待的一定长时间，你适应了他当地的环境以后、 嗯、 然后当时我们遇到，我们都说欧美人的体质比咱们还差，会更容易得病 反 有反应、 嗯、 在路上遇到一个欧洲的小男孩、 嗯、 他就教我们说，我每天刷牙的时候会喝一点点印度的自来水、 嗯、 然后这样就是、 啊、 有点像那个打疫苗的那个感觉。 我懂了， 对，然后慢慢他就适应了，就不怕 要变差生再变 是的， 反正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你的身体啊、胃啊都会适应的。 对、 啊、 但是最开始还是建议大家喝瓶装水。 是的， 对对对， 孟买了解是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且非常的现代化， 经济中心， 对， 经济中心。 但是我们了解就是印度国家很神奇、 嗯、 比如说牛是非常神圣的、 啊、 还有节奏不是很快， 牛羊成群吗？ 对，还有他们真的是贫富悬殊差距很大吗？在孟买这个城市 啊、对，孟买是真的也是很怎么说、 嗯、 特别特别明显的。 是吗？ 它是有贫民窟，然后也会有 富 豪区。对、 嗯、 它是有那个塔塔集团，印度最牛的一个集团、 嗯、 塔塔集团，它是福布斯排行第11的一个集团。 哇， 它的那个 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集团化、 啊、 什么都有， 什 么 都 做、 嗯、 对对对、 啊、我懂了， 年龄超了。 然后它也会有贫民窟，你会在就是下了机场之后、 啊、 你如果打车去市区，你一定会路过那个贫民窟的、 哦、 然后那个贫民窟会就是特别特别的乱， 很大一个区域， 对，很大，就是我们看过那最熟的那个百万富翁，就是讲的孟买的那个贫民窟， 是的， 它会很乱，真的是像电影呈现的那样子、 嗯、 然后它那边的交通也非常非常的拥堵， 是吧， 就是打车到市区最浪费时间最多的 就是那个 块 了。 对， 那比如说我们游人可以去孟买这个贫民区去看一看吗？ 哦，可以的，它是你会在市区会有那种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 团，专门到这儿来， 专门的，我觉得是跟那种团会比较好，因为当时我是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去的， 嗯， 然后就没有报这个团， 嗯， 就自己去，就会在路上遇到那种 搭讪的 、嗯、可能会说哎我带你去逛哪哪哪、 哦、 然后他可能绕到最后，然后跟你要一笔钱， 了解了， 或者是可能这要的这个钱会比你报的那个团还 要 高要、 哦、 对，然后还有中间你这个人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也不太安全， 资质哈， 对 啊， 谁知道他把你带到哪儿、啊、 对 对 对， 您、嗯、刚才说贫富差距比较悬殊、 嗯、 一般是贫民窟，是不是隔着几条街就是非常好的 IT 商业区，会有这样的吗？ 会有会有、啊、 我的天、 嗯、是的， 那 真的冲击很大、 就是、 嗯。 那你觉得就是他们因为贫富差距大的话，可能有些人的幸福指数就不那么高、 啊、 他们是这样 吗？ 其实从表面一个旅游者 的那个表面现象来看、 嗯、 看他们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 也还挺安居乐业的， 挺开心的。 对，因为去贫民窟当时去的时候也会、 嗯、 真的是他们那个是家徒四壁，我真的第一次见到什么叫家徒四壁， 跟我们形容一下， 就是 它里边都是什么， 你进去之后只有门，就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房子的框架、 啊、 屋子里边可能一个席子，就是那种竹席，很薄的 席地 而睡，然后很一家子很多很多人，然后但是他们还就是有个缸可能装点水什么的、 哦、 然后他们还特别热情，说哎你来我们家看一看坐一坐、 哎、 然后还都很热情、 是、 嗯嗯， 然后也没有看得出 家徒四壁、 哎、对，我真的第一次见到什么叫真的家徒四壁， 连床都没有， 真的，我的天哪，这个太惨了有点、嗯、 其实有很多的电影的镜头或者纪录片拍摄的时候，还有 MTV 拍摄的时候、 嗯、对， 就拍摄那个贫民窟的小朋友的状态、 啊、对， 他们还是挺 很欢乐，很开心， 对，他们也不知道愁事儿啊， 对 对， 但我觉得就是光着脚、嗯、然后在真的是在垃圾堆里跑 玩， 然后也没有感觉，哎呀，我没有玩具，我没有就是那些富人玩的玩具，我很苦恼。 他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吗？ 是的，是的。其实孟买这座城市不但有贫民窟，不但有贫富相差比较悬殊的，还有很多的寺庙，很多的庙宇在孟，是不是？ 嗯、对的。 对，有机会可以去感受，是吗？ 对，可以。但孟买这边的寺庙，它是在郊区，会远一些，所以主要感受的还是城市文化会比较多。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再去稍微往南部一点的地方，然后就是它那边有石窟什么的。但是最正统的一些印度的寺庙还是要再往北边走一些。 往北边走啊，我们先再说几句孟买哈，因为刚刚说孟买像我国的上海啊。 是的，就孟买城市观光， 对呀，什么样的感觉？那个就现代化的部分啊， 就是我再讲讲我住的那个附近，因为那个附近实在我太喜欢我住的那个地方了，因为实在是交通太方便了。 大爷特别好， 大爷特别好 ，他是就是我住那边，首先他有一个景点就是孟买门， 孟买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景点，他就是在那个孟加拉湾的那个边上，然后有泰姬玛哈陵，你可以坐船算是出海吧。 出海， 其实它那个海也不是很干净了。然后出海去巡游一圈，然后可以在海上看孟买门、泰姬玛哈陵酒店这些景色。然后回它那边还有个岛，可以上岛，那边岛上有一个寺庙，但是我没有去，我觉得就是它那边天气不太好，当时所以就没有上岛。然后回来之后还它那边就在孟买其实看建筑比较好， 它 那边的建筑真的是就随便路边上，它很多市政府厅啊、音乐厅，它都是就特别漂亮的建筑。 风格是什么样的？ 风格就是有点哥特式的那种尖尖的顶子，然后好多好多石雕， 气势。 对，然后最好看的就是维多利亚车站，那个也是在那个附近，大概坐一两站公交车就能到。 是个公交车站吗？ 它是个火车站， 它是一个火车站 吗？ 很多印度电影都在那儿取景，就是唱歌跳舞在车站， 什么 的，对对对，都是在那儿取的景。 那维多利亚车站它现在还在使用吗？ 对，它还在使用，它是一个，它应该算是孟买比较大的一个交通枢纽站。 我懂了， 粉。对啊，那是公交车啊， 公交 南站， 你说的 对对对，南站的 西站， 西站啊，西站， 对，类似这种的， 对对的，他那边地铁，孟买的地铁还有火车都是集中在那边的，然后每天的人流穿梭，尤其在高峰的时候，就是非常壮观，特别壮观 啊，形形色色的人， 对对对，然后很快的走，特别快捷，我们总觉得印度就是一个慢节奏，很慢很慢的，但是那个在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到一个另一个印度， 繁忙的 就很繁忙， 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全国全印度的一个经济中心， 对 对 对， 打卡嘛， 对，得打卡，他们不得上班嘛， 转站啊， 不得上 CBD 产值嘛， 对对对，哎，刚刚小雨说在这地方很印象深刻哈，印度的交通状况，就我们也是从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传达， 外挂呀，特别慢， 速度缓慢呐，你是真的是觉得他们是说的有点夸张，还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有一点点夸张，可能因为我是2014年大概去印度，略游了一，就很快速的游览了一遍。 15年之前，对吧？ 对。然后，但是后来再去，就是相隔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印度变化特别的大。 是吗？ 对， 发展还是很快 的。对，所以可能当时就是现在我们听到一些小伙伴说的外挂呀，这些可能是很早以前的印度。就是他可能有现在 不外挂了。 对，现在其实也有，但是很少。可能有的也就是人家就是想透透风，然后好玩儿。可能更多的一些是为了拍照的。 了解了。 对，有可能，对。 对， 这票就不让你上了。 然后公交车也是挺厉害的，他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公交车就是因为很热，窗户也不关，门也不关，然后售票员就站在门口，车开就是进站的时候车可能还没停稳，人上完了就走了。 哦， 就是车没有完全停下， 蜂拥 哇， 对 天 哪，对对对。 对，所以 就是人追车是吗？ 哎，差不多那个感觉。 壮观壮观！ 哇，太壮观了！哎呀，崴脚了。 而是感觉就是印度虽然有一点点那个，但是还有一首秩序感的哈。大家不用那个什么。 会有一些，现在也是在慢慢变 好， 因为大家也都是有这个意识去排队了。之前买票的时候还看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印度人和印度人因为没有排队去加塞儿打架的。 哦。 要是按以前，可能我们以前认知，可能他们就一拥而上了。 嗯。 但是现在。他们也是也会有的人会 有 这些的 意识提上去了，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嗯，反正去花钱治病不好，对不对？ 对， 我觉得印度的政府像旅游部门也会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让这个旅游业变得越来越 对的 稳定化。 对，他现在每年都有一些措施在改变，像去泰姬玛哈陵参观，他为了保护那些古建筑，然后去减少那些游客的 量， 人流来控制人流量，然后他会有限时参观，以前是随便参观， 对，现在都限流了， 对，限流也限时， 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了， 对， 只能这样，那要不然能怎么办呢？ 对呀，对呀，对，那其实孟买的晚上你说也很热情， 对， 似火，你像上海的夜生活，你看那酒吧街外滩的感觉，哇， 上海的夜还是就是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就是我感觉它是属于极尽绽放，它没有那种收敛 的 那种， 是的是 的， 有水有江啊，有游轮，全是大的广告投放，漂亮的很 啊，是的 啊，那边呢，孟买的 孟买没那么夸张，但是当时我在的那个地，就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很震惊， 是不是， 就是因为当时住的那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繁华区，然后一到了晚上，其实然后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土啊。 啊，真的 感觉是吗？ 对，我在印度觉得自己好土， 时尚的都出来了啊。 对，因为到了晚上就是我们都觉得印度人穿的都很保守嘛， 朴素， 对，很朴素，但是到了晚上就是尤其像印度孟买那边的 有什么街区是吗？有， 对，它有这个街区，就在那个泰姬玛哈陵周边，然后它那边有很多的夜店还有 酒吧啊， 然后 肯定 哈雷呀， 哇，小姐姐小哥哥都出来了， 小姐姐小哥哥，而且印度那些就是他们那就真的是宝莱坞里走出来的那些漂亮的小姐姐小哥哥， 都 特别美。 对啊，你看那个就是《摔跤吧爸爸》里面，就是那些小姐姐们长得都很好看， 对对对，然后就都出来，就真的好漂亮， 让这个城市变得跟白天不一样了， 对， 啊、 非常的鲜活。 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正常的一些游客呀、旅客，然后穿的也都是还比较保守，到了晚上真的就是像换了一个地方， 活色生鲜。 对， 哦、 你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喜欢晚上出去？ 明白， 就是因为可以看这些小姐姐、小哥哥嘛。 对对 对，真的不一样。但是我就喜欢白天，因为我可以刷一下存在感。晚上的话，真的是你就自卑，就从这儿一下到这儿 啊。对， 你选择一个晚上酒店不让出去。 对对对对， 是不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现代化节奏，就是非常明确感的孟买哈。下面呢，我们的小雨在3个月的居住时间当中，也去过很多别样色彩的城市哈。到底小雨下面有什么精彩的分享？ 是的， 我们稍事休息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段3个月印度之行马上回来。 耶。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跟着小雨去美丽神秘的印度啊！ 哎， 这个印度呢，有一个应该是健身强体的活动，大家还是印象很深刻 的， 哦， 是 的， 就是那个瑜伽。 对，我觉得练瑜伽的人呢，身体都非常的柔软，而且有力量。 对，而且他们说瑜伽的宗旨就是它是一种修行。 对， 所以你看那瑜伽姿势怎么拧巴怎么来， 是不是？ 啊， 嗯，就是跟自己嘛较劲，然后呢较劲。 哎呀，我的肌肉，哎呀， 叫正常 我的蝴蝶果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 大家好。 对，下面段呢要重点说另外两个地方哈。刚才道道形容了瑜伽，因为好多人是在比如说在室内练瑜伽，在印度是不是在大地上与大地自然接地气那种练瑜伽 啊？也有，他们会 在48的高温当中。 没有 40多度没 啊？是是是。 你有没有体会这个 有 代表性的一些？ 有的有的。其实高温瑜伽我还是没有体会到。 他们在室内吗？ 啊，也有在室， 哦， 有在室内，也有在户外的。 人家户外也是清晨，不能是大中午 清晨清晨。 嗯。 但印度像你说40多度练瑜伽还真没有，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很凉快， 很凉快，很凉爽，是一个地方是吗？ 对，是一个地方。 哦， 嗯，它叫瑞士凯诗，应该练瑜伽的人很多人都知道。 瑞士凯诗， 对，它今年好像还入上榜了一个什么旅行榜， 哦， 就是排到全球旅行榜单前多少名， 反正是一个有说头的地方。 对对 对对对， 嗯，那个瑜伽是它的主城市的主要坐标吗？还是？ 是的，它应该瑜伽算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了。 wow. 因为怎么说，它算是一个瑜伽的发源地。好多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瑜伽大师呀，然后很多瑜伽馆的教练都是 都从那儿学习， 对，去那里亲自去那里学习， 对，去修行提高自身。 是的， 来教给大家。 我们觉得瑜伽的老师，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 其实正常来讲，对， 是男性 比较多。 好厉害，练普拉提也是男性比较多， 对， 厉害， 而且长得都好好看呀， 是不是？ 是的，而且他们身体柔韧度真的是那种，因为男性可以练出那种力量感。 对对对对， 对，感觉有六胳膊。 千手观音。 去这个地方待了多长时间？ 这个地方是到我印度旅行3个月的后期了， 后期 就很放松的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星期。 有没有跟他们进行一个瑜伽的感觉？ 对的，我住的它是一个瑜伽，算是怎么讲，算 酒店 瑜伽会馆吧。 哦，会馆 也不算酒店，它有的人翻译过来叫修道院，但是这个名字听上去 修行中心。 对对对对，修行中心可能 真的是修行中心 更准确， 对不对？ 然后 后它是每个人、就是有点住的有点像咱们的集体宿舍，但是单人间那种、一人一个小房子，房子不是很大、然后每天早上它有晨课， 哦，晨课 你可以去早起去上课，上瑜伽课。 晚上我再睡五分钟、 你这个是一忽悠的起来了，快。 而且真的很早，六点， 是是 六点的课。 哇、 我的天哪。 然后上完你再吃早饭， 五点半再回来。六点晨练呢， 晨课，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下午的课、然后在瑞士凯诗还有各种不同的地方，它是有专门的课程中心，你还可以去外边报 选择、 对、 然后 他那个我住的那个修行中心，它还有很严格的就是饮食制度，它是因为那边都是大部分吃素， 哦，素食 就是连鸡蛋都不让吃， 哦，纯素， 对，是纯素，不是蛋奶素、然后有一次特别逗，我们真的是实在太馋了，受不了了 ， 就我们几个小肉是真的买不到也 啊，也没有 肉、也 这个城市会可以买到肉的， 可以买到肉，但是很少很少， 哇， 那是不是我理解，既然可以买到肉又很少，物以稀为贵嘛，是不是很昂贵那肉？ 那倒没有， 啊、没有， 反正我 们是故意不进这个肉， 不是他那个，因为印度他那边也是很多宗教嘛， 是的，是的， 他那边也有很多人是吃纯素的， 了解了， 所以。这个地方在有这样的这个环境，而且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一个印度都大部分是旅游业嘛，它这个这整个的一个区域都是旅游为目的的发展，所以就它这整个的这个环境氛围就都是纯素的，它居民也是纯素的，所以就 居民呢闻到肉味会晕掉啊，什么没闻过，晕了。信仰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有一次就偷偷的去镇上的菜市场买了点鸡蛋，然后自己煮着吃，然后就是鸡蛋皮扔到了他们公共的垃圾桶， 被看见了， 被阿姨看见了，然后 阿姨。 阿姨提着鸡蛋皮，哎，是不是你们扔的？ 啊，对，真的是这样。 真的吗？ 真的，阿姨。不过阿姨还是挺好，她是好心，因为阿姨是给那个修行中心打工的嘛，然后她就偷偷的跟我们说，这个 不要扔到这里， 不要被他们看见。 对对对，不要让他们看见，他会把你赶出去。 哦，他们真的会把人赶出去。 如果说是你违反了中心的一些规定，可能会说你不要住这儿，你去别的地方。 反正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有非常信仰的地方哈。 对， 这城市叫什么名字来？ 瑞士凯诗， 如果各位去瑞士凯诗，当然体验这个瑜伽文化，但是在饮食结构上一定要控制自己， 自己一定要带好方便面啊， 方便面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可以 可以，对对 对， 啊，最好把包装毁掉啊。 对 啊，其实除了方便面，还是有挺好吃的东西， 是吧？ 素的 啊，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素食基本都怎么个饮食结构法？都吃什么呀？豆腐， 其实就是素咖喱啊，对，有豆腐， 豆腐， 素豆腐，素咖喱，其实就是素咖喱。 哦、咖喱， 苏咖喱它有 土豆啊什么的， 土豆啊，然后最多我们吃的是那个秋葵。 哎呀，完了你秋 葵！哎呀妈呀！ 哎呀， 我受不了了！ 蛋蛋，你没事吧？ 哎呀，我秋葵过敏。 啊，秋葵还能过敏？ 秋葵是它主食啊。 不是不是，它是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做法，然后还有我 咖喱秋葵配鼻涕。 哎呀，你它是很黏的嘛， 对 吧？ 不吃秋葵还有别的？ 还有 对 对。 我那个青豆你吃吧， 青豆可以， 青豆还可以。 至今我难以忘记，就是回来再也找不到那样的青豆。就是我们练完瑜伽早上起来去买菜，然后自己回来煮东西吃。然后在菜场，就是有一次有一个阿姨就是说拿着那个青豆，因为也没有办法交流嘛，她说让我吃， 是吃， 对，是生的青豆。然后我就吃了一个。就是甜的是，然后再煮就会更好，就很清脆的那种感觉。 啊， 对，就是我们 很怀念。 对，其实对，真的还挺怀念的。我可能是也是因为在那个氛围回来再找各种各样的青豆，好像都吃不到那种感觉了。 对，那青豆很纯。 对，我们可能自己在外边吃，可能都是咖喱的。我们可能好多人天天吃那个吃不惯，我们可能就是自己水煮一下青菜。 是，其实印度有很多咖喱的味道哈。我个人其实有觉得咖喱还挺好吃。 是 的，浇个米饭什么的，虽然没有肉， 对， 素咖喱也一样， 它有那个咸咸的感觉，有提味的感觉哈，至少你觉得不是很空洞， 对， 味蕾当中， 只要不放秋葵就行， 是吧？这个来我们今天这个瑜伽中心一个礼拜都是秋葵， 我绝食。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是有它浓重色彩的地方哈。 着装是不是也要注意一点？ 着装其实在那边就真的又是另外一个印度了。 哦， 就是我们正常在其他地方，可能我们说女孩子一个人去不安全， 对对对， 然后就要穿的把自己裹得严实一点嘛。但是在这边，就是因为这边算是以前欧洲或者欧美人朝圣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欧美人很多，但是欧美人的着装我们都知道就很清凉， 对， 所以他整个那个氛围就都已经被带到那样， 还行， 所以就还行，你穿个小吊带啊，或者穿个瑜伽服呀，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错， 但是仅限在这个地区。 哦 ，OK， 这是瑜伽之城， 对，是的，瑜伽之城， 有信仰的地方， 对， 这个我们小雨也待过这个城市， 嗯，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刚刚说的那个叫做 是沙漠之城， 沙 漠 之 城 也叫金色之城， 另一个感觉， 它是真的是一座沙漠之城，它在印度的西北部，就是也是边境地区了，它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 难念吗这名？ 这个还挺难念的。 它叫什么名字？ 杰伊梅尔瑟尔。 杰伊瑟尔梅尔。 对， 杰伊瑟尔梅尔。 对，这个挺拗口的，所以大家都叫它金色之城，因为确实是一片金色。 沙漠嘛，对不对？ 沙漠。然后这边我来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都总是说去印度会不会被坑啊，或者说是印度人很坏，经常是说谎话， 有这样的固定印象哈。 对，会有，但是其实自己注意一下也还好，因为他们的这些谎话和就这些谎言都是很容易被揭破的。 比如举个例子呢， 就是我就遇到过，我跟小伙伴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他那家民宿的老板，他跟这个沙漠之城的老板是可能是兄弟关系，然后我们觉得那家店还挺好的，那他介绍我们住的在沙漠之城住的这家店应该也还不错，所以就让他帮忙订了，订了之后，但是就是只是口头订，然后我们也没有加那边老板的任何，他们也没有什么微信啊这些联系方式，我们也没有电话， 口头 就都是口头的，然后把我们的照片给了他，然后说是去火车站接我们， 听上去还行， 还行，对吧？ 对。 然后，但是我们就到了火车站，可能因为列车晚点了，然后因为也没有很好的 没有联络嘛， 对，没有联络，所以就一直在火车站等。 他是不是走了？ 可能人家就是没有，就是以为就是没接到嘛，然后就或者是我们行程改了，因为经常有这样的客人嘛，然后就可能就走了，走了就。有其他商家的，其他店的人就觉得，哎，我们这是一个肥肉啊， 对， 没地儿住啊，揽客呀，然后他一就问我们走不走，开始他们也会改策略，问我们要不要走，我们说不走，我们在等人，然后最后他们问我你们要去住在他们就在我们对话的察言观色，就是可能会带一些英文，就是酒店的名字嘛，然后他们听见了，然后他们就过来说我们是这家酒店的那个人过来接你们的，然后我们当时也真的信了，然后过去了之后，好在印度这个地方都就这些小城都很小，然后发现不对劲儿，是后来我们就照着那个名字看到他把我们送到了那家酒我们要入住的那家酒店的对面的一个小的旅馆， 反正也在附近了， 对，是在附近，我们发现了嘛，后来我们就直接去问老板，老板就没有说什么，说你可以先看看房，如果你不愿意住无所谓了， 还行， 对， 也不是那种真的是霸王，你不能走了， 对，那你不能走你就怎么着， 对，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所以后来就我们也就是也没有入住那家， 是，这是2015年的情况是吧？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会 有一些， 但是肯定会慢慢的在改变。 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国内也会有这种拉客现象。其实这个自己在外边就说哪不安全， 都 要自己注意。 OK， 是的。 这是沙漠之城那个地方，是吧？ 金色之城。 对。 然后说了一点不愉快，那就是说特别愉快的， 对，说特别愉快的啊， 特别愉快的就是 美， 对，特别美。它是那个像印度有好多城堡嘛，然后它是唯一一个城堡里住人的，就是 还有人居住， 对，有人居住的一个城堡，然后就是你可以去城里随便去那个城堡里随便走，也可以也有城堡里也有一些酒店可以入住，然后但是那边的酒店不太好订， 大家都喜欢去， 对，都喜欢住在里边嘛，然后 在里边城堡里就可以在城堡上面眺望整个沙漠， 哎呦， 就是一片金色，真的是一片金色，然后星星点点有一点点的小的绿植， 哦，反正就是沙漠应该有的样貌， 对， 对，真的就 是 对沙漠黄， 对，周驼，你有什么事儿？啊，那个我的小时候去过沙漠 啊，你还出沙漠呢？ 看过骆驼啊，然后我就想问，因为沙漠在我的固定印象当中啊，一望无垠是一个特点， 对 对, 对, 对， 而且黢黑呀、啊，晚上的时候没有灯光照明， 有星星呀、啊， 星星。 印度那个地方就除了星星的那个自然闪烁，有没有晚上那个照明设备啊？ 在他那边有一个特别特色的之旅，就是沙漠之旅， 嗯， 是真的没有灯光的，但是在城市里还是会有一些绿灯的， 晚上就是一片漆黑， 对对对、哦、如果你去参与那个，我去了一个两天一晚、嗯、两天一晚 沙漠之游， 沙漠之游、嗯、然后是要骑骆驼走到沙漠的里很深处，然后是真的是沐天席地，然后 我好喜欢这种形象， 就是没有帐篷吗？ 它有不同的，它有不同的那种级别。 哦、 我就是想回归一下自 然，因为年轻嘛。 是 对对对。 然后就真的是住的那个露天的，没有帐篷的，它也有帐篷的，也有在沙漠里搭帐篷的。哎，还好。 有没有？ 还好没有风， 没有风。 对，他会找那种谷地，他给我们找的，对，挖进去的。 直接埋了。 那直接就第二天，哎。呼吸不顺畅，是什么阻挡了我的呼吸？ 那个腹地是安全的哈， 是安全，它也、哦、都是旁边也会有一些绿植， 哦、 因为他们那边其实按他们来讲，就是他们那些都是每天闭着眼睛都能走的一些城市线路，对，咱、我们去可能就觉得 新鲜， 哎、是一个荒地，其实那个应该是他们已经踩好线的一条很成熟的一条线路， 是吧？ 导游们把他们，哎，这是自然天坑啊， 对，这是自然天 坑里， 看到那棵仙人掌了吗？就是那个迎客掌啊，到这儿就基本上到坑了， 那倒没有这么成熟。 绿植你说很少是吗？ 它那边是有那种荆棘类的植物， 荆棘， 对对， 走路还在披荆斩棘， 是呀，刮的，这样又扎着了， 啊，对，是 全血呀。 倒没有，你坐骑骆驼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的，但是你住下来的地方是肯定都是有那个绿植的， 有点缀， 有，因为它会把那些沙，你住的周围的沙子阻挡在外边嘛， 对 呀。然后那个最有意思就是，向导小就是牵骆驼的向导，他给你亲手做印度的当地饭， 在过程当中 就在沙漠里 做饭， 对，生拿柴火生火， 还有生火吗？沙漠就已经够热了。 啊， 那你 着了， 对吧？过一块， 他真的是用木柴去做饭， 真的是用木柴。 哎呦， 然后骆驼就在边上自己吃草，然后他就在那边帮你， 都做什么呀？ 那个、饼，他那边饼叫叉帕提，就是死面的那种米，就和好面之后，然后。按一按， 有油吗？ 很薄， 干的还是薄？ 干的，没有油。它是拿那个 发面饼，就是 不是发面， 是 死面的，特别特别薄。 哦。 然后就是拿那个铁锅，平底的铁锅，然后烤熟的，不是拿油那么煎熟的。 这个时候 我知道 有点葱花，有点油， 哎呀！但是我跟你说，烙的那个饼烤出来的， 烤出来的， 对，烤出来的特别香。 吃饼吗？ 然后不是，当然不是了。 还有什么？ 还挺丰盛的，他会先给你。一堆小零食，什么饼干呀、奶茶呀，先一定是先会给你做一壶奶茶，印度的那种奶茶， 是什么味道？ 咸的还是甜的？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没有咸的，你可以加糖，它会有那种砂糖，带的特别齐， 不错不错， 就是先来一壶纯正的那个 印度奶茶， 印度奶茶是拿红茶泡的， 是， 然后你这边喝着茶，他这边就帮你做着饭，对，烙着饼，然后做着咖喱，主要就是还是做咖喱，然后用那个饼蘸着那个咖喱 吃， 然后是在最主要是在沙漠里， 是， 嗯， 这个沙漠有肉吗？有肉吗？没有，也是没有肉的。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有肉， 但 是有鸡肉，他们那边吃的鸡肉 比较多，鸡肉就可以了， 可以了， 很好了，很丰盛了，很好吃。 对， 我的天哪，他这个做饭是每天，因为不是两天吗？ 对， 一天三顿都在沙漠里做。 啊，不是，其实他那个两天就是一个两个半天，就是你中午饭之后出发， 哦， 就是差不多是赶在夕阳之前到达你入住的你要扎营的营 地方、 然后你去看喝茶看日落，然后他这边帮你做饭，做好饭的时间正好是日落之后，然后把篝火升起来之后，然后 对，一边吃，然后一边他们那边印度的向导还会有表演， 表演 唱歌呀，跳 甩个载舞。 我的天哪，他们简直全能。 对，真的是全能。 啊，这个行程必须得是好好去体验一下。 吃完了这个载歌载舞的晚饭之后，我们就住下了，就可以随便看大自然。 对，然后真的是星星，哦，觉得好像这辈子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星星。 对对对， 因为真的是一点光污染都没有， 很开心。 对， 特别 在沙漠里啊， 嗯。然后我们觉得还挺热的吧，印度。 对呀。 但是那个时候印度真的还挺冷，我们其实当时。 哦。 他那个床和被子，他那个好，我们抱的还算稍微中等的。然后我听他们说，有人抱的是最便宜的那一档， 什么样 的？是真的是给你一个席子， 嗯， 是睡在沙漠， 从孟买那家带过来， 有可能 产业化的 啊，产业化的， 对， 是 是住在席子， 一米二乘一米五哦。 啊，一米二乘一米五不够，你大爱的一米五两米， 小 子。然后我们是有床，他是把那个床放在营地那边，然后有客人来了，他给支上。但是那个床上也有被子，当时我们说这被子打死也不盖，因为真不是，一是当时觉得热，二是觉得就那么放着有点潮， 了解了，了解了， 特别潮，所以就真的受不了， 还不如自己穿自己的衣服呢。 对 对， 但是到了。夜里 冷， 就我们是三个人吃的， 嗯， 全部都被冻醒， 冻醒了 啊，是真的很冷，它温差特别特别的大， 嗯， 然后就咬着牙就把那被子盖上了。 管用， 还是管用，还是潮的，因为它是湿冷。 对对， 沙漠里 这 种湿冷。嗯， 你看这个小雨的介绍啊，孟买现代化， 嗯， 刚刚还有瑜伽之城， 瑜伽之城， 全程素心素性， 是 不是？ 现在还有黄金之城、金色之城。 孟，我觉得印度啊，挺神奇的。我们时间的关系，还没说宝莱坞呢， 还没说蓝色之城，最爱的蓝色之城。 有时间哈， 下次。 其实我们的小雨还有一个经历，刚刚在进直播间然后。还差点成了临时演员 哦，真的吗？ 真的，那边也有电视演员的，对不对？我这个很 你过来， 你挑一个角色哈。 对，那个拿着吹一个，你俩 去。行，那你俺不要钱，俺只求在那个就桌面上。 盒饭里面加两个鸡腿。 我觉得这些经历啊，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比如说你写的时候啊，聊天的时候拿出来，真的非常神奇和好玩的啊。三个月确实够长的，在印度一个国家待哈，好好回味一下这个行程，我觉得是很可以跟大家去介绍和普及的。 对啊，三个月可以说的内容太多了。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先说这三个。 中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精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征招大型视频直播，特请东城、西城、海淀重点中学招办负责人到直播间，为家长提供本校招生政策细节、志愿填报注意事项指导，实时解答家长疑问。微信搜索公众号精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或拨打400-650-7766获取观看方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退市超币收藏时间。最近啊，据权威部门发布公告，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在市场上流通。此消息一经公布，人民币收藏市场反应剧烈，身边一些朋友也在开始四处寻找，都想留一些作为纪念。那么为此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由北京民生权集币有限公司特别动用库存，将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以退出流通超币装帧而成的财富真钞册。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销售发行方刘老师来为我们解读这套退市超币装帧册的内在价值。刘老师您好。 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刘老师，这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刚停止流通啊，这个市场退市超币呢马上就掀起了热潮。这退市超币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嗯，是这样的，在至今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呢，第二套在1955年发行的， 嗯， 到现在呢已经有63年了， 嗯， 那第三套呢是在1962年发行的，到现在也有56年了，第四套是在1987年发行的，到现在呢是31年的时间了， 嗯， 按照人民币收藏的这个定律啊，一旦退出了流通，银行呢就只收